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47集，巫蛊活尸。一抹飘渺而阴冷的女人笑声从黑暗中远远飘来，伴着似有若无的熏香气息，如毒蛇般钻入江瑶的耳畔。 这种气息果然是你，你来找我了吗？ 别靠近我。 江瑶皱起眉，下意识地按着心跳剧烈的胸口，却难掩心中某块蠢蠢欲动的焦躁情绪。 但就凭现在的你是无法收服我的。 女人的声音越飘越近，一股不祥的感觉如影随形。 不过倒还有另外一种办法。 不，我不要听，离我远点儿。 江瑶拼命抗拒着，但丝毫无法阻止那道声音的临近。只觉似乎有一股冰凉的微风吹过耳畔，她僵硬地回过头，看着那一颗在黑暗中紧贴着自己的女人头颅。被逐渐冰封的意识中，她只看到那头颅裂开的嘴一张一合，一句清晰无比的轻语缓缓刺住了她的脑海。 不如就把你整个灵魂献给我吧。 江瑶猛地从床上坐起身，捂着前胸大口喘着粗气，似乎还没从先前那可怕的噩梦中回过神来。 哎，好了好了，总算醒了，这下应该没事了。 随着一阵稚气的话语从身边响起，江瑶这才发现远远正坐在自己床边，缠绕指尖的微风伴着法术光芒渐渐熄灭。似乎先前梦中所感知到的冰凉微风正出自此处。 我这是…… 江瑶抹去额头的冷汗，隐约记起先前村中遇袭后疲惫不堪的自己被安排去常佑族长家休息，而如今眼前的景物似乎也与记忆中一致，只是不知为什么他总觉身体酸痛不已，看来这一觉睡的时间还不短。 你之前被那活尸的邪气侵染了，所以被困在了梦魇里，醒都醒不过来。不过好在法术高强的本小姐已经把邪气驱逐了，你很快就能恢复了。 圆圆一脸轻松地说着，伸手指着床边的一堆熏香香料，看样子似乎是刚才驱逐法术的辅助用品。 话说回来，你一个气脉尽断的废人来这儿凑什么热闹？要不是当初你运气好碰上我来救你，恐怕你早就被那活尸吸干精气变成一张皮了。 对不起，谢谢你圆圆。 一想起当晚从活尸嘴下九死一生，江瑶依然心有余悸，而与此同时噩梦中那颗头所说的话语仍旧在他脑海中盘桓。他总觉得那些话并非单纯的梦境，却也无法理解其中含义。正如他无法理解为何那具活尸的脸和一年前死去的文杰一模一样这点。难不成这次的情况也和当初阿离那次一样，是文杰的尸体被复魂术操纵成为了杀人傀儡？可是这次为什么又盯上我了？我与文杰生前应该毫无交集才对。不，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个。如果那尸体真的是复魂术操纵的，那么也就是说那名掌握着镇魂石的幕后黑手就在这片山区。 江瑶思忖着，感觉脑袋里的线索依然有些混沌，而那副走神的样子似乎让圆圆误会了什么。后者想了想，随手从随身小包里掏出两包儿童饼干，硬是塞给了江瑶。 哎，看你这副蠢样，估计是饿傻了。喏，这是人类能吃的干粮，拿着。 啊，哦，谢谢。 江瑶有些迷茫地接过饼干，随即回过神，忙不迭地开口对圆圆问道： 对了，关于我之前提过的那具活尸的身份，你们后来有查过吗？ 哦，你是指那具活尸和你口中那个名叫文杰的女人间的关联吗？ 圆圆眨巴着大眼睛随口说道。 组长他们去查了，结果还没出来，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那活尸虽然看似人类的尸体，但气息上却不对，不是人也不像妖，是从没见过的生物。 不像人也不像妖的生物？那也就是说，不是像阿离那种被复魂术控制的尸体傀儡？ 江瑶疑惑着，脸色愈加复杂。 哎，我说呀，你就别多想了。 圆圆摆摆手，不耐烦地说道。 既然物种不同，就算那活尸恰好和某个人类长得很像，也根本不可能是同一个吧。 哼，就算物种不同，也不代表其中没有关系。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屋内，只见饕餮正一边依靠在里屋门边，一边抱着一堆食物大快朵颐。 饕餮，你怎么又在吃啊？再这么下去，咱们村就要被你吃破产了。 一见到饕餮那副心安理得的样子，圆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攥起小拳头就要威胁对方。 告诉你，不许再吃了，咱们村的食物都不够了，再吃的话，我就把你的这个人类同伴当储备粮。 圆圆气呼呼地说着，故意伸手对着床上江瑶一指。 我看这小子细皮嫩肉的，估计口感不错，够我吃个几顿了。 哼，好啊，你要有胆的话就吃啊。饕餮呵呵一笑，大摇大摆地往屋内的藤椅上一坐，一副悉听尊便的样子。不过我丑话可先说在前头，别看这小子现在这副废柴德行，他可是凌玉台眼里的红人呢，要是他出了什么事，那可有你们受的。 他是凌玉台的？ 圆圆似乎愣了一下，看向江瑶的眼神也微微一变，而江瑶也从圆圆的眼神中敏锐地觉察到了什么，但还没来得及问，便见对方很快转过头，再次怒视着饕餮。 哼，危言耸听，你就那么怕我吃了他？ 圆圆微微眯起眼，意味深长地笑道。 哼，还是说他其实是你的储备粮？ 啊？莫名躺枪的江瑶一脸茫然，捧着刚拆开的饼干僵在原地，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 斗嘴就到此为止吧。 苍老而威严的声音随着一个眼熟的人影踏入里屋，来者正是那名身为长幼族长的老者。 关于那具活尸，由于姿势体大，任何线索我们都不能放过。 老者说着，将视线移向床上的江瑶。 关于那名叫文杰的人类情况，我已经听饕餮说了，从现有的情报上看，的确不能说他和此次的活尸没有关系。 一年前，那名叫文杰的女人被人谋害，尸体被抛入长幼山里的悬崖，而巧合的是，正是在一年前，某个神秘的妖骨师出现在了长幼山，并且开始抓捕低级妖类炼制妖骨，而这个妖骨师恐怕就是昨天大闹你们村子的所谓活尸，没错吧？饕餮靠着藤椅，意味深长地瞥了眼老者。 你的猜测没错，事到如今，我也不打算再隐瞒下去。 老者叹了口气，开口说道。 自从一年前山里的低级妖类接连失踪开始，我们便开始追查原因。也就是在那时，我们发现了妖骨尸活动的痕迹。原本我们以为区区一个人类妖骨尸很快便会被逮到，但事实是对方行踪诡谲，飘忽不定。别说捉拿了， 连人影都见不到，简直就像鬼魅一样。 直到后来，我们才真正发现那名妖蛊师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非人非妖的活尸吗？ 江瑶低头思忖着。 听圆圆说，这活尸虽然看似人类尸体，但气息十分独特，还能自由行动，这世界上可能存在着这种生物吗？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也许我们对这种生物无法理解，但事实就是它存在着，而且还会使用巫蛊之术炼制妖蛊。 老者摇摇头继续说道， 更可怕的是那活尸的力量强大得非比寻常，我们倾尽全村之力也只能将那活尸暂时封印在朱砂镇邪关里，并埋进山阴之地，而那活尸所炼制的妖蛊却不知所踪。 那时的妖蛊恐怕已经被植入到阿星体内了， 江瑶推测道。 那后来呢？为何那活尸又出来了？ 在封印之后，我们原本以为可以暂时消停一段时间，却不想在不久前朱砂镇邪关的封印被人破了，活尸再次重见天日，这也是我们在附近山区如此警戒的原因。 老者说着，伸手在半空轻轻一挥，一张法术构筑的虚拟屏幕顿时浮现在江瑶面前，而屏幕中展示的那张照片正是牵扯进这场诡异案件的中心人物文杰。 之前听你提到这具活尸的脸与一年前失踪的这位人类女子面目极其相似，我们立即调查了一下，从照片上看的确相似度很高。 老者看着屏幕中的女子说道， 此外虽然活尸的衣着褴褛，无法从上面做出过多判断，但总体的材质与这位文杰失踪时所穿的衣着材质相近。 还有别忘了，文杰本身也有巫术之血，如果说他之前在苗寨修习过巫术的传言是真的，那么那具活尸拥有炼制妖蛊的能力就说得通了。饕餮接口说道， 那就是说那具活尸也就是那名妖蛊师很可能就是一年前失踪的文杰本人。 江瑶惊愕不已， 难道文杰他根本就没死啊？